好了，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您收听收看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哈。今天呢，在这个王府井新天地有一场这个拉斯维加斯的旅游推介活动。那么本台的特派员常小航呢，也正在这个活动的现场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现场的情况。 Hello， 各位好，我是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Be Unique Fresh Radio FM98.2。那今天呢，我们就在我身后这个牌牌，没错，拉斯维加斯。换句话讲呢，拉斯维加斯和北京之间是有直航的哦。那是因为有海南航空，今天是开通了北京拉斯维加斯直航的一周年 One Year Anniversary。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现场要跟朋友们去分享各种各样的关于这拉斯维加斯的好吃的好玩的东西。除此之外，还应该跟朋友们分享各种各样的好的福利。当然了，我们也会请到特别的一位旅游达人跟我们做更多的分享内容，他叫做李航，来自旅游卫视的旅游达人，来跟朋友们打个招呼。你好。 是那个旅游卫视的，然后我是旅游达人，然后今天我也是非常的高兴，然后能够跟小航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是的。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两位将会跟朋友们这个穿着红色的衣服啊，带给朋友们这种红红火火的一种喜庆吉祥的氛围。那是因为呢，一周年了，海南航空呢承载了无数的游客们往返于北京跟拉斯维加斯双城之间，所以说能不能够跟我们来讲讲看你的一些体验？刚刚从拉斯维加斯回来嘛，对不对？ 对。 那有什么样的好吃的好玩的东西，简单的跟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去说一说。 其实拉斯维加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如果你在 Vegas 然后待的时间够多的话，然后你可以玩遍然后拉斯维加斯，比如说像室内有那个豪客摩天轮，然后摩天轮也是全世界最高最大的，然后每一个就是那个舱位，然后可以坐40个人，然后是比较豪华的那一种，然后分白天和晚上，然后白天的价格应该是25刀，晚上是35刀，价格还是非常的适合。然后还有就是云霄塔， 云霄塔， 对，云霄塔是那个 Vegas 最高的建筑物之一。然后你登上那个云霄塔的话，然后可以看到拉斯维加斯全景的这样的一个景色。然后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项目，就是把那个座椅然后伸到那个云霄塔外面去，就是那个高空 座椅，整个人悬空的状态， 是的。 是吗？ 然后如果想挑战刺激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 好，其实我觉得就是玩的方面啊，可能跟以往的我们的旅行的娱乐方面不太合乎常理，不太寻常。但是吃的方面，会不会拉斯维加斯给到我们一些不太跟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好吃的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一个硬食咖啡， 硬食， 对。然后那个咖啡餐厅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餐厅，因为有很多的美国的大牌明星都去过，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小李子 啊， 贾斯汀比伯，还有小甜甜布兰妮都去过。然后它的一层都是跟这个餐厅相关的一些周边的一些产品。然后门口有个特别大的吉他，然后很多的友人会在那边拍照留念。 对。 然后二楼就是餐厅，然后每一个座位都是有一个服务员，非常的贴心。然后你想吃什么，然后他都会给你推荐。然后我给大家推荐是那个玉米片，还有那个番茄鸡肉，还有牛排是比较有特色的。 但其实如果说你要是觉得吃这些东西比较太硬的话哈，都是横菜是吧哈？ 是。 如果想吃点甜食该怎么办？我知道这个 Las Vegas 是 M&M's 的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它是总部吗还是什么地方？可以该怎么体验 M&M's 巧克力豆，就是快到我碗里来这种感觉？ 怎么说呢？在拉斯维加斯有一个巧克力工厂，然后离拉斯 是查理的吗？ 不是，然后离那个拉斯维加斯大概有30公里吧，然后开车的话，大概半小时，然后就是所有美国的 M&M 巧克力豆，然后都是那生产的，然后你可以从，巧克力豆是怎样制作生产的，然后每个步骤都能看到。 太好了，所以一会儿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也会在那边跟朋友们慢慢去呈现一下拉斯维加斯的精彩。而且今天我们在现场还有超多的福利要送出，因为呢，我们要送出有最大的大奖，就是北京往返拉斯维加斯的机票加酒店的免费旅行。你是那个幸运儿吗？ 我希望我是。 是的，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就好了，好吗？ Be Unique and Fresh Radio。 好了，非常感谢小航啊，这个说起来整个活动让人觉得非常的亢奋哈、啊、这个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也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大英。 Hello, 大家好， 然后刚才一直在喊啊，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怎么参加这个活动，我也要参加， 对对对， 真的是按捺不住。 提示大家一下哈、这大英下了节目之后这活动就截止了、然后 怎么办， 这个节目的活动时间呢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截止到17点啊，就是距现在呢大概还有50分钟的时间，如果朋友们已经下班的路上了哈，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呢可以赶紧过去。这个活动的名称叫做拉斯维加斯之夜啊，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现场的一些优惠活动哈、然后还会给推荐很多好玩的好吃的，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哈、去王府井新天地去看一看，关注一下这场活动。大英没有戏了 啊，我不想做节目了，我要去 好了，那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女神百分百当中啊，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好了，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几个资讯哈。先来关注一个非常唯美的动画电影，叫做《烟花》，是改编自岩井俊二的经典作品。那会在12月1号，也就是明天上映。那这个影片呢，是对青春有两方面的描述，一方面呢是关于这个清新唯美的夏日恋情哈。这个男主人公再次出发，还有包括女主人公哈去这个东京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那么其实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它不太跟这个其他的这种青春片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其实呢还会对这种青春的懵懂状态哈、有一些细细的描写，然后包括这个青春期的一些跃跃欲试哈、都会有一些这种尝试。所以呢想要这个去看这部影片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包括这部影片设置的女主角是有一点点成熟气质的，然后紫色卷发和高挑身材的这种女主角哈，可能区别于传统的这种青春片当中我们说的这种傻白甜的形象哈，我们可以不妨关注一下。那近日呢已经这个爆出了这款MV 啊，就是同一部作品然后内地上映版本的 MV， 我们可以先来感受一下。哎，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一个非常唯美的画面，大家可以通过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来关注一下。Hold me like a friend, kiss me like a friend, say we'll never end, searching for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melody never say goodbye, I will be near you. Some people handle love and never try. Thank you. 同一天上映的呢，其实还有一部进口大片哈、啊，叫做《维京王者之战》。那么喜欢看大片的这个女生朋友们哈，可以带着自己的另外一半啊，带着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老公哈，过去一块来关注一下。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三条资讯呢，就是一部近日热播的电视剧，是由黄轩、窦骁、徐璐、文咏珊等等等等哈，这个一大票非常出色的演员主演的一部作品哈。其实有人会觉得呢，它比较像中国的《权力的游戏》哈。不管怎么样呢，它里面描述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那么在这个世界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爱恨情仇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电视剧现在已经是上映了哈，然后在这个不断的强化的过程当中哈，大家也都有一番探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了，和大家推荐了几部近日热播的这个电影啊还有电视剧的作品。那么下面呢，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情补习社啦。爱情是什么？是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好了，进入到爱情补习社哈，这个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大英，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今天说起来了，这个爱呀、这个事儿，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岩井俊二的这个最新的作品哈、烟花，就是里面也会探讨一些这个青春时候的爱哈。其实说起爱这个事儿呢，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既简单又复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说怎么去进行爱的表达哈。 这是个好问题。 对，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我是会爱。爱的，但是我是不会表达爱的，这是非常非常苦恼的。 的确，我觉得很多人会在这个点上会提出很多自己的问题，就是我要不要说，我要怎么说。 对 对，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大家还会冒出很多的不解和困惑。 而且我觉得就是前几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话哈，说这个世界上最傻的事儿是什么呢？是两个人互相暗恋着对方。就是可能一方暗恋着另外一方是一件就是还比较美好的事情吧。 对， 但世界上最傻的一件事情就是两个人同时暗恋着对方， 就非常遗憾。 对，没有人肯去表达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如何进行爱的表达。先来说一说吧，咱们也是从最近的一个热播的电视剧开始说哈、这个叫做《急诊科医生》。这里面呢，其实描述这种行业剧的这种成分大一些啊。那其实也有一些对于怎么说呢，就是这种细微的、细腻的感情的描述，尤其是一些他们在经历过一场大的手术啊，或者共患难之后哈、会有一些这个心理上面的一些波动。但是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表达的哈，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 上了手术台以后一直在发抖，我问他是不是很冷，他说不是，老是害怕，非常的害怕。我就想啊，作为医生，我做了无数台的手术，从来没有在手术台上躺过，我想试试。刚才我躺在这儿的时候，我也在发抖，我突然就明白了，当一个人把身体和生命交给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内心是何等的恐惧。 有人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病人躺在医生眼前，可医生只看到病没看到人。下来吧，来。 所以我决定了，以后手术之前我一定要握一下病人的手，让他安慰，让他放心，即便我没办法。 何主任，你是我的病人，让我先握着你的手。 你也是我的病人。 好了，刚才看了一个片段哈，我不知道大英什么感觉。这个契机好像一般还挺难找的哈，是吧？ 我看完了之后，说实话我还挺感动的，因为这是一个医疗剧， 对。 但是其实作为病人的经历，我自己也有过两次手术的经历，真的是完全不同。有一个医生，他在做那个手术，不是全麻的手术，他一边做手术一边跟你聊天，让你非常放松，同样是我接下来又做另外一个手术，那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手术，只是个近视眼的手术，但是对方就是一直在跟他的助手聊天，聊说那个，咱们就不说人家聊什么了。然后我在那里，我觉得完了，我的小命不保了。 对， 虽然他也很认真的在做手术，但我知道他眼里没有我的存在，就是没有这个病人的存在。所以刚才这个细节当中，我发现就是虽然他们俩是在做情感的所谓爱情层面的表达，你会发现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他们对人的关心，就是他不只单纯是对病人的，当他进入到爱情关系里边，他仍然能看见人。所以这个片段，我是刚才节选的时候我在想，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打动人，非常非常的美好的一个场景。 就其实两个人已经达到了心灵上面的某一种共鸣， 对，他们对人的理解有非常相同的地方，有非常相同的深度。 就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爱的表达要拿捏时刻哈， 是的。 这所谓拿捏时刻是什么呢？比如说另外一方最近特别忙，然后天天也没有空去想这些事儿，你非得在这个时候跟人家去表达你的感情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件怎么说呢，肯定是说不来的一件事儿哈。但如果像刚才这部这个我们说医疗题材剧，每天也都很忙，但是在很恰当的时候，在两个人正好是心灵上面有这么一个交流的时候，表达了一下这种感觉，我觉得就不太一样了哈。 他正好是叫什么此时此地此生，我觉得就是此时此地这个时间刚刚好，然后两个人在这个相遇的这个时刻或者沟通的这个时刻刚好是深入交流的时刻，我觉得所有的因素都凑成了说一定要来这样一下，一定要来一个这样的情节才行。 这个时候你就感觉这爱情的确是水到渠成了。 没错，我觉得这个词很准确，是水到渠成。 但其实你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么同步的去表达爱情的情侣见到的多吗？ 我觉得怎么讲呢，因为我没有办法去确定每一个人是什么情况，但是我的猜想是并不算太多。因为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更多的是情侣他们除了甜蜜的那个部分之外，还要面对各种各样两个人的分歧。 对， 然后你会发现问题出现的时候，那个所谓同步的那个部分一下子就被打破了。 对，而且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更多的是两个人有的时候在表达爱的感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契合的一个点。或者说两个人平常做其他的事情可能都很聪明，但是一到爱情的表达上面反而因为这个庞杂的因素或者动用这感情的因素太多了，就是没有那么的能很精确的表达到自己的这种爱意。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那里边可能有一个原因啊，就是我认为的某个原因，就是这样的，就是人在表达某个东西的时候更容易陷入到对观点的阐述。 对， 然后男生站在男生的观点，女生站在女生的观点，各自站在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说我很爱你啊，但事实上我爱你的那个意思就是本身这个语言很美好，但是说出来的意思就是你怎么不够爱我呢，或者说你看我很爱你，你要不要好好的爱我，就是这样的表达，你会发现好像是在说爱，但其实是在要求对方，或者说在给对方提意见。所以你说是爱意的表达，我觉得它更像是文字层面的表达，但内心世界里有没有把这两个人的位置放在所谓的共同的那样的一个位置上，或者说我们两个不是在说你还是我，我们两个在说我们的爱情。对，所以我会在这个地方上，可能大家说哎，我在表达爱啊，但是我会存一个疑问，我觉得不一定。 而且我觉得现在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很多年前我们会发现包括都市题材的电视剧了，我们经常会看到一种桥段，就是要不是女追男追的死去活来，要不是男追女追的死去活来。 对对对。 但是现在可能大家追求到了这种就是更现实题材的 一些的这种电视剧， 嗯， 更多的是真的是很契合点的这种表达爱意，嗯，而且这样的一种表达反而会让大家觉得哎恰到好处， 嗯， 并没有说像原来的医疗剧可能就是两个人在这个医院里面哈互相配合，嗯，然后一般这爱情桥段都发生在他下班的时候，天天他死命的追他，死命送他回家呀之类的， 嗯， 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桥段， 嗯， 但是这几年我们会发现尤其这一两年吧，很多的这种包括职场题材的剧，嗯，都会有这种男女主人公之间那种非常默契的或者说心照不宣的这种爱情的表达方式， 嗯嗯嗯， 比如说最近还是在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哈，这个急诊科医生是正好刚刚播完了，然后还有一个是正在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就是猎场，猎场胡歌演的这一部哈，就其中呢他跟这个应该算是女二号之间的一段感情，也是我们说到的那种比较心照不宣型的那种爱情了， 嗯， 就是说他们的表达方式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的恰到好处， 这可能要看看细节了， 对，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是这个女主角刚到他们家的时候 啊，让你们见识见识烤箱，哼，你们就等着吃我的好手艺吧啊！给你们做点小面包，比西饼屋的可好吃多了，嗯啊，知道这个是什么吗？香肠、腊肉啊，咸鱼，这些东西在北方很难吃到的，你们俩就等着流哈喇子吧。啊，还有，小花过来。 啊啊，这是个啥？ 拿上，拿上，你过来。 儿子， 我来。放这。 啊。 脚部按摩器放反了，放进去。工作一天啊，累了吧，然后一边看着电视或一边玩着电脑，顺便做一下这个，把它通上电，你试一下就知道了啊，里面热热的，染色一下那脚底下如的。 熊总 啊， 来 啊，反正啊你们两个大男人由我搬进来算你们烧了高香了，不仅颜值担当而且还贤惠，我就是老天给你们派的天使嘛，是不是啊？ 你要不喜欢可以换啊，电话我都留了。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猎场当中的一个片段哈，可以大致的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嗯，就是说哎呦大英不会看哭了吧， 哦，其实还是蛮感动的，嗯， 太感性了， 哦，对对对， 这个后面的一些是什么样的剧情呢，就是他音乐响起，就是他推开门一看哈，啊，就是发现其实这个男主人公已经把他的房间都给布置好了，而且一看就是精心挑选的窗帘，然后精心挑选的这个床单啊等等等等，然后他一下子就感动了，感动了就直接冲出去就抱住了这个男主人公，于是两个人就在一起了，非常有默契契合点的就在一起了，其实这也算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吧，可能对于男生来说更多的就是我亲力亲为为女孩对方去做一些事情， 嗯， 那么对于这个可能女主人公来说就是马上迅速的感觉到了对方的爱意，没有耽误也没有再问说啊你是真的喜欢我吗还是怎么样的， 嗯， 哎就直接在一起了哈，我觉得大英你哭的那个点哎呦眼圈红红的， 啊，我其实就是因为你发现这个男生他真的是什么都没说但他做了，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这个点是最真实的，就是你可能会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女孩子然后就会困扰于说啊，她为什么不说她喜欢我，为什么她就是如此的怀疑这样子，嗯， 对，所以咱们这个到底还有哪一些爱的表达方式哈？那这个我们在下半段当中呢会继续跟大家伙分享一下，那么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 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北京时间的16:31，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我们这个广播呢，除了可以收听之外哈，还可以收看。收看的方式呢，是可以在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到我们这直播间的现场来看一看了。或者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哈，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也有一个链接，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这个里面来了，可以看一看，或者是跟我们互动一下哈。今天我们来说这个怎么进行爱的表达。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这个爱情上面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考虑，很多很多的顾虑。就说真的两个人心照不宣的就在一起的情况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多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大家受到了哪些阻碍呢？或者说到底怎么去表达会比较精准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刚才上半段当中我们聊到了这个猎场，然后也是把我们的这个嘉宾哈、心理咨询师大英给感动的这眼圈红红的哈。 是、 对，然后就说起来，其实在做咨询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女孩子都会受困于这样的问题，是吗？ 没错，就是因为女性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她不是视觉动物，她是听觉动物、像男生是喜欢看视觉型的，所以就是女生特别喜欢男生说你为什么不说你爱我，快说。甚至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影视剧的桥段，女生拿一把刀逼着男生说你爱我。但是其实事实上就是女生不了解男生的表达方式，然后女生就会这样期待，以期待自己的方式期待对方，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女生经常说他不爱我，他从来都不说。但你看，我觉得猎场里面很典型的就是你在电视剧里面你能发现那个女生发现这个男生真的为他做了事情，用心的为他布置了房间，用心的为他做这些细节的时候，你根本无法否认这个男生对你的感情，你不用问他说你到底爱不爱我，就是事实已经摆在那里，他做了那么多事情。对， 就是有的时候其实爱是在这个细节当中去体现出来的。 对， 比如说当一些女孩或者一些男孩发现对方默默地为你做了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是感动的。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遇到这样的事儿，你经常还会犯嘀咕，就是说他为我做这些事儿，他是为我做的吗？还是他捎带手了就把这些事儿给做了？因为没有那么能确定说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到底到达了哪一个步骤。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多人去疑惑的一个问题哈。 对，就是人在感情当中对那个确定感，在对方身上找确定感那股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他就对对方的行为啊、言谈呢、去观察，然后就判断。所以我觉得那里边可能我们自己要区分一下，究竟是我自己的那个内心的不确定感、不安全感，然后去怀疑一切，还是说对方真的不让我确定。我觉得那个地方上又我们完全要承担自己的那个部分，就是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容易怀疑别人的人。不管这个男孩子是谁，他做了什么，我都会怀疑他对我的诚意。所以我觉得女孩子或者更多的可能去考量一下，就是我们在观察时候自己的清晰度够不够高。我去判断人的时候我的判断力是不是够，而不是去就怀疑，就是草率的去怀疑对方够不够爱自己。 对，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有一些人是对其他的事情判断力都是 是够的，因为他在用理智去思考。 嗯， 但是到达了这个感情的层面之后，你会发现他的判断力就直线下降了。 嗯， 就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动用了自己的感性。 对， 当你用感性思考跟用理性思考的时候，其实很不一样的。 对，你发现感性它可控的部分变小了。 对， 就是他有的时候经常就一股热情冲出来，然后像野兽一样无法自控，有的时候又变得非常低落。就你发现感性和情绪化有的时候会连在一块儿。 对， 就是我的感性发达了之后呢，我就特别容易情绪化。你说这事怎么办呢？大家就会这么问。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哈，就是关于这个爱的表达的问题。其实之前我们应该是在去年做心理节目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做过一期爱的表达的节目哈。 对， 当时我们还做了一个小的测试，然后是关于爱的表达的一些方式，比如说礼物，然后有一些呢是比较喜欢身体的一些碰触、一些接触，然后有一些呢他可能是喜欢肯定的言辞，对，他是有爱的表达的一些不同的层面的，要看对方对哪一种层面可能会更能接受哈。但是其实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些实验，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些概括的方式并不能特别笼统的去怎么说呢，去概括对方对于你这种爱的表达方式是否接受。 对，因为同样是送礼物，这个人送礼物他的诚意在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送礼物的时候那个人带着他的情感在送，然后另一个人送礼物是说他恐惧对方不高兴，那我赶紧送个礼物哄你高兴吧。其实这两个出发点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就是带着感情送礼物的这个人，他在送礼物的时候他没有记一笔账说我送你一个礼物，而是单纯的表达自己对对方的一个热情和情感。但那个恐惧对方不高兴的时候，你看我得记一笔账，我为了哄你高兴我送你一个礼物，这事儿你得记着。所以我觉得就是人们在做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情感状态不一样，你也能判断出这个人他到底是对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对，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是需要这个爱的表达的一些不能算是技巧吧，就是可能要拿捏一下这个分寸。但我觉得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多数人是没有办法更好的去拿捏这个分寸的。我不知道这个大英觉得为什么很多人不太会用爱的表达。我甚至以前听到过一些故事啊，就是说可能两个人，当然你很年轻啊，就是刚刚毕业啊，然后去参加工作那种，就是我说的那种世界上最傻的嘛，都是两个人都很这个都在暗恋对方，但是就是最后呢也是无疾而终了，所以两个人也都很困惑，就是说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走出这一步哈。然后当时我说那为什么那个男生没有去表白，因为相对来说可能现在就是主动的还是男生会多一点嘛。说那个男生也有一些表示，然后比如说什么逢年过节那男生可能会买一些东西，然后就是给他，然后说哎你把这个给你爸爸妈妈带回去，但他也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就是很困惑这个之间的这个怎么说度到底在哪里。 对，对，所以我会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表达的这个地方上，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困扰的点是当我们去表达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先问一下自己，我去表达的时候究竟是要得到对方的一个回应，或者说要跟对方互动，还是说我基于我个人的需要去表达。就如果你是基于观察对方，就是你对对方的情况了解，你第一件事情要了解他喜欢什么样的表达，或者说他接受什么样的表达，然后这个时候你对对方有一个充分了解的时候，你再去表达的时候是把对方囊括进来的。所以你们两个人是在两个人互动，但如果是基于个人表达的需要，就是我就要大喊一声我好爱你啊，我觉得这个表达就看上去很有张力，但事实上内心很没有力量，就是他基于自己的表达的欲望，我就是要说我好爱呀，我的内心充满了爱。但是事实上就是你发现这么有张力的表达本身他在情感内核上没什么力量，就你会发现有些男孩子就会疯狂的对一个女孩表达他的所谓的爱意，但是那女孩无动于衷，因为那女孩在那身上感受到的是这个男生自己表达的欲望，而并非是他对这个女生就是所谓的当事人他的一个情感。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表达所谓表达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真的是要观察，就先别急着说，先别急着表达，因为那个表达很可能是你个人表达的一个欲望，或者是表达的一个需求，而不是说对方的一个愿望。 真的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刚刚认识不长时间的一个人，然后对你就是怎么说非常热烈的去表达他的一些想法，然后去表达他的一些感受的时候，你会被吓到。 对， 就是你整个人是一种处于不断想逃避的这种状态。 没错没错，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如果是作为当事人，假设一个被追求的女孩子接触不久就被对方疯狂的追求，其实我们会理解说你都不了解我，那你是要跟我在一起还是就想找一个人跟你在一起。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会觉得对方并不了解你的情况下对你这样的表达其实是不太理性或不太负责任的。 嗯， 因为也许比如说你因为我漂亮，那你可以直接说我就是喜欢你漂亮，那男生还不这么说，我觉得你很好啊，你很好，很有深度啊。但你发现女孩子在接受这些信息的时候她是不认的，为什么呢？她发现这些男生说的都是些概念性的对自己的印象，而没有理解到这个女生她独特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女生在接受所谓追求的时候无动于衷，就是那个男生已经热烈的在外人看来已经非常非常热烈了，但是对于女生来说没有理解到她内心世界最深处的最细节的地方的时候，她仍然觉得对方的情感是不够有诚意的、在我看来也是不够有诚意的。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一个男生在疯狂的追求一个女生的时候、外界都说你看他对你多好、你看他怎样怎样怎样，一二三四五六七给你摆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条件在那儿、可是你自己心里的感受是不够的， 对， 你心里的感受其实是虚假的。 对， 就我觉得相信如果是有过这种感受的女性朋友哈、都应该非常能清楚的辨别那两种区别，有一种是有一个人他真真正正的去心疼你对你好、这种感觉，和一个人他只是说我需要在过节的时候我一定要送出999朵玫瑰给人， 对， 你会觉得这个人可以是你可以是别人， 对， 就是没有那么想去， 他只想跟全世界证明我能送出999朵玫瑰。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对方啊，就被追求的一方、他心里面会感觉到的那种虚假和他的那种目的性。 对， 而且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很多的就咱们说有一定鉴别能力的女孩是不太会去接受的。 没错没错、就像你刚才说比如说别人觉得他对你多好啊，那其实是有一种就是别人在这件事情作为旁观者的时候他内心有一种哎，如果我要被送999朵玫瑰那该多好啊，他可能内心有某种羡慕，他就觉得这样是好，所以他跟你表达的是他个人的一个推测，但你是当事人的时候你的感觉是真实的，就是这999朵玫瑰究竟只是一个数字还是说他有一个情感的深度、所以当事人确实是有感觉的。 对、而且就是可能很多时候这个感觉只在你的心中会存在、而且说这种爱的表达方式不能说不对，但我觉得是之前可能大家的一种误解、就是说有些时候他们会说你看电视剧上不都那么演吗、女孩然后你要开着一个特别好的车来接她、然后你要在这个什么时候送她包包，然后你要这个什么在什么时候送她项链啊之类的、可是你知道我身边的更多的女性她根本不 care，就是不会去在乎这些东西、 真的是， 就是如果说一个喜欢的人哪怕说送他一瓶水呢他都会特别高兴、 对， 一个不喜欢的人送他什么他都不会高兴。 对，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爱的表达方式的误区就在于你就给他不想要的东西、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件事情。 没错，就是如果你真喜欢一个的人的话，最起码一个前提是说你得尊重对方的意愿，或者说照顾对方的感受，然后你再做一个你认为你想为对方做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在那个前提上都没做好的人，然后就直接越过了那个第一步去跑到第二步的时候，女孩子也好男孩子也好，就作为感情的接受方都是不自在的，都是不舒服的。 而且就是现在的男孩子们哈、都怎么表达自己的爱情，也做过一个调查研究说现在有很多的男孩他不会向女孩表白了、他会认为这个代价非常高，但是也有一些男孩呢不管是男孩女孩可能还会选择去向对方表白哈、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的调查。 容易被打敲，所以我不表白， 就把写好的情书放在那个女生的抽屉里，第二天让那个女生发现。 就我觉得是在人与人自然交往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表露，慢慢的去做，然后通过一些不经意的举动去表白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加他的联系方式，然后呢加完他的联系方式之后就约他出来吃饭嘛，然后吃多了然后就跟他自然而然就表白了嘛，是这样。 给他发红包啊，1314520像这种啊。 男生一般都会以自己希望女生得到的满意的答案的时候用这种方式去求示爱的话，会达到一个可观的效果吧。 好，我从来没有搞过白，都是别人跟我表白的。 只要两个人谈得来，然后呢相处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彼此都比较合适的话，你可以向他坦白，就是说你喜欢他，希望他做女朋友。 害羞的话就打电话跟他说，胆子大的话你可以当面跟他表白。 什么也没有做，就是把家里的钥匙给他了， 就是拿着你准备给他的礼物，然后或者拿着一朵花，然后跟他直接表白， 书面写东西，然后送他一点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他看到什么东西就送给他吧，就这样吧。 跟女生表白很简单，发一个红包，然后红包的标题写上你要表达的意思就可以了，他说的话就 OK 了。 我觉得吧，男的跟女的告白就直接的告诉他我喜欢你啊，告诉他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就可以了。 我可以把他约出来，然后对他说我想跟你一房两人三三四季，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就是今天晚上有时间吗？可以一起出来吃个饭，或者是晚上可以进一步。 今天晚上回家散步的时候对他说，晚上没有星星，但是你可以看我的眼睛。 找一个那个宾馆空间比较大一点的，然后或者 KTV 那个包房比较大一点的，然后摆上气球和蜡烛，向心爱的女生表白。 一般就直接表白嘛，有把握就可以直接说，不然的话会很容易当炮灰的。 通过熟人介绍，然后跟他慢慢了解吧，然后最后就可能会两个人两情相悦呀，在一起了。 聊着聊着觉得时候差不多，就说一句做女朋友吧，或者这样的一些，就是然后就在一起了嘛，就是比较舒服的。 我觉得这种事儿不用说什么，日久生情就好了，直接。 好了，刚才我们是大概看了一下啊，一些这个男生觉得认为的要怎么向女生表白的一些，大英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 还是最后这个男生，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日久生情就好了，还不用表白了。 那你知道，其实可能真的到恋爱当中啊，有的时候，会没有办法真的做到说两个人日久生情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可能会受到很多的一些外界的干扰啊，或者一些影响啊， 没错， 就是一旦发现了就是说自己有一些对对方有感觉的时候，可能你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控制欲，那种独占欲就会跳出来。 是的，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到了就可能我们在刚才那段采访当中出现的更多的人想出来这个表白，然后表白的方式呢，有人比较直接，有人比较间接，但是有很多可能女生一听到之后都觉得，他要是这么跟我表白的话，我死给他看，这什么鬼啊，都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啊。所以我不知道大英觉得比较靠谱的表白方式是哪一种呢？ 我其实还蛮喜欢这种就比较平常的，但是稍微有一点诗意的我也挺喜欢的，就是那个今天晚上没有星星你可以看我的眼睛啊，这样的表达，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小情趣在里面，但是更多的就是生活场景里面那种很平常的一个表白，我觉得也许两个人只是散散步，但是女生我觉得通常女孩子会希望就是仪式感再重一点，比如说蜡烛啊气球啊，但是我觉得如果男生真的想要仪式感的话，真的要摒弃这些传统方式，因为你的心思会让你有创造力，然后当你表现创造力去表达这个对这个女孩的爱意的时候，那女孩能感觉到你的诚意，但如果你很老套的去用一个传统的方式的话，就是一方面吧，她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虽然也很好，但是终究是有一点点你没有足够的用心，否则的话你会给我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表白的。 对，其实说起仪式感这回事儿啊，可能更多的并不是说摆蜡烛摆花， 对， 或者是送什么花啊，送过什么东西就是仪式感了，可能仪式感更多的是你说的那一句话，就是说 它的郑重性， 对，就是说你正式开始，就是说比如说我很喜欢你，我们开始交往吧，就这一句话可能就是能代表整个仪式感的全部了，跟花啊跟蜡烛啊还或什么蛋糕乱七八糟的这些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对，当你 心理上面 没错，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个女孩感受到的仪式感就是你这个人的郑重，你这个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都觉得这句话是很神圣的，这样的一个承诺的时候，那女孩觉得这已经是天底下就所有其他形式都已经不重要的一个内核是有仪式感的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是那些男孩子刚才采访的那些所有的回答里边，或者说所有的他们表达那个表白的这个方式里边，就是可能都是形式，但是如果进入到内核的时候，那个诚意是女孩子最在意的。 对，所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秘密花语环节啊，也是有一位朋友问了相关的一个问题，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下。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了，进入到秘密话语环节了啊，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位有困惑的女孩子哈，就是说她跟她的另外一半就是一直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表达，两个人就稀里糊涂的在一起啊，这是她的一个形容，说在一起已经2年多了，但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甚至有的时候她说出去的时候就别人问起来说哦，那这个你介绍一下，她都不是那么很底气十足的介绍说哎，这个是我的男朋友，所以她就说呢，这个爱的表达说究竟怎么样，她说才能感受到他们两个之间就是真真正正在一起的那种表达，所以我觉得她可能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那种困惑当中少了仪式感，然后两个人就在一起的一些小的真的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细节上面的心里面的一些不平衡吧，是不是？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说实话，如果是说在给别人介绍的时候都不确定说，不好意思说，或者说都没有办法确定说这是我男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表达里边，很可能有这个男生在跟这个女生互动的时候也没有给他准确的这个信息，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女孩子想要明确这个关系的话，可能你要跟这个男孩子互动他那边的明确性，因为的确如果这种关系是对外宣称的话，他需要一个正式的确认，所以如果女孩子她的确是不敢对外宣称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关系确实出了一点小小的我觉得一点摇摆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的确是要确认的，或者说你们如果有一个空间再去相处的话，可能需要去调试这个部分， 对，就像之前在节目里面我们也分享过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女孩跟一个男孩很多很多年在一块然后跟这个男孩一块去学摩托车，一块学着打游戏然后跟这男孩做所有一切他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后来呢有一天这个女孩终于爆发了，就说我不能再这样了，你从来都没有给我任何一个承诺，这男孩就很奇怪呀，他说我跟你在一起不就是承诺了吗，这女孩一气之下就走了而这个男孩内心当中就非常的崩溃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心理变化过程，他会觉得这女孩肯定会回来我们都这么多年了怎么会不回来，但后来发现这个女孩就真的没有再回来的时候他就崩溃了，他说我们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就出现在其实他始终没有给到说女孩想要的那一个东西 明确信息， 对，我觉得这两个案例有一点相像的地方，是不是？ 的确我觉得可能就是女孩子和男孩子之间他们相互对这个明确信息这件事情有各自的想法和误解所以就是当两个人就是都不会知道对方都不知道对方那个明确的那个点是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沟通，因为如果不沟通的话很可能就像那种所谓彼此互相暗恋然后都没告白的那一对一样， 对， 就是虽然他们两个看上去好像在一起了，但事实上内心世界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时候，那个真正的在一起也没有抵达到， 对，就像刚才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个案例哈，就是说他甚至在外人面前都不太敢说很光明正大的，不是说光明正大，就很确切的介绍说哎，这个是我的男朋友，那就证明在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情感当中不确定的因素，或者说这个男孩给这个女孩不确定的因素真的是太多了， 对，而且有一个其实蛮大的问题，就是如果相处2年你都没有见过他的家人啊，最好的朋友啊，然后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明确性其实就变成了可能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自己两个人在一起2年了，然后所有的所谓在中国这样子就是所谓见家长然后见对方的一个亲密好友，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都没有的话，我觉得的确这段关系要重新思考一下。 那今天呢我们是聊了一个话题哈，关于这个爱的表达的方式其实并不是说你有爱直接说出来就好，就是大喊啊我爱你啊，或者是咱们看一些偶像剧的桥段在底下拿个大喇叭往上面喊话这种的哈可能这种可能很多人也都是不能接受的，更重要的是你们两个在这个彼此的交往的过程当中就是心和心之间的那一个共振 默契，对，共振，我觉得共振这个词很准确，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频率里边共同跳动， 那在这个共振的频率当中哈，两个人用恰当的用比较实际的方式去做爱的表达可能会更有效一些， 对，可能到了一个我觉得所谓真的共振的时候，你发现两个人彼此看对方一眼就已经非常明确了，但是在还没有到达这个所谓这个程度和这个深度的时候，大家确实可能在语言上面要进行更多的互动。 好了，那今天我们就聊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再次感谢大英做客我们的节目呢。稍后呢是982活力榜，我是赵爽，那我们明天再会了。